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加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由海军导弹驱逐舰长春舰、导弹护卫舰荆州舰和综合补给舰巢湖舰组成的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圆满完成亚非欧20国访问任务回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监测发现7款违法有害移动应用，主要危害涉及系统破坏、隐私窃取和恶意传播3类。港珠澳大桥海底城管隧道沥青路面摊铺正式展开，预计11月全部完成路面铺装，进入连吊连试，年底大桥具备通车条件。据天文专家介绍，10月17号至18号早晨，天宇将出现双星伴月的有趣天象，金星、火星和残月近距离相聚。住建部日前印发关于切实做好北方采暖地区今冬明春城镇供热采暖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根据天气情况，适时提前供热，延迟停热时间。日前，第9届北工采业节开幕，从上周六起到11月14号，都将是北工采业的最佳观赏期。今年赏红时间比以往提前1周。3年内，城六区新增25所优质小学或9年一贯制学校，把辖区内最薄弱的学校并入优质教育集团或与优质校深度联盟。近期有部分加油站转型为充电换电站，接下来更多加油站将采用加油加充换电的双重模式。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1998年，宝丽金被环球唱片收购，终结了很多人的美好回忆，香港乐坛也开始衰落，而当年的那些满载回忆的歌曲却一直在流传。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每晚7点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听到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温拿，借来的美梦。 繁荣闹市，人近歌心不接近，人常在笑，谁又笑得真？人又似天天去等，梦想总不会近。人渐老，那希望变做遗憾。繁荣暂借，难忘远景只看近。浮华暂借，难忘回生根。谁愿意想得太深，但这心早落下印。无问我每分力是为谁赠， 这是篇暂借的快乐，借不了恨。这是歌暂借的美梦，生不了根。繁荣现像又似路人，在你身边不顾地过。谁为你，谁为我，我不敢问。 繁荣闹市，人近歌心不接近，人常在笑，谁又笑得真？人又似天天去等，梦想总不会近。人渐老，

还没长大，真的当时我们很难控制，于是你就决定恋爱吧 baby。 就是这一年的夏，也许我们都已经长大，真的不懂是为什么你就决定从此分手了。是泪如雨下，我开始不懂什么叫真情了，我还在原地里徘徊害怕，不知马拉金姑呀，你还是 人生总要经历一些失败，出门走错了路，谈恋爱爱错了人，工作选错了方向，行到半路走过半生，才发现那是一些已经无法回头无法解决的错误。这个时候就要拿出壮士断腕的魄力，和过去做一个告别，才不至于把将来也赔进去。 哦，妈咪妈咪，妹妹。